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又到了高考的这一天了哈。相信前几天是孩子们特别紧张又兴奋的一天。估计这一天呢，大家会跟老师告个别，跟同学们合个影啊。这个现在可能也不用写什么同学录了，是吧？ 也许这样的事情已经持续了一学年的时间，一直在做， 一直在等待这一天。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不用紧张了，对吧？反正已经这样了， 平常心哈， 平常心，平常心，好好考试，对吧？这时候应该大家还没有进入考场，对吧？有的也刚刚进入，9点正式开考，对 吧？都是在一个准备阶段。 哎，所以说别紧张，好好考试。那同时呢，路上的朋友也要注意了，这个时候一定要让我们这些高考的学子们先到达考场，咱们再着急， 是 吧？ 因为肯定心里边也会有准备啊。 对， 这个。出行的时候你也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一定要这个绕开这些比较拥堵的路段。 没错，每年这一高考啊，我就会发现自己是又老又年轻。为什么说老呢？就是你会发现这一年一年高考啊，咱们在不断的跟大家分享着这高考的这个过程，是吧？当中，同时为什么又年轻了呢？又把你拉回到当年高考的时段了。 对对对。 今天咱们一块来也聊一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啊，这个即将毕业。这心里边是一种什么心态？其实这也包括了咱们毕业的大学，对吧？已经这个毕业的大学生，还有这个咱们即将面临毕业的高中生哈。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关于即将毕业的事儿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说到这个高考啊，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学习的事儿。月薪2000的母亲花3万啊，送儿上辅导班，考全班倒数第三。年初的时候，而且长沙的周女士呢，是为读初三的儿子报了一个1:1的辅导班，陆续交纳了3万元的学费，甚至是放弃了学校的课程，一周学费10000啊，进行封闭式的培训，但孩子成绩不升反降。这个考班级的倒数第三，负责人也说了，这学生补习效果不佳，责任不在我们，在家长啊。 你还别说，家长真有一部分责任。 为什么呢？ 首先就是妈妈这种望子成龙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 有点太迫切了。 对对对，你想想，你也不考察这个报的这个培训班的资质怎么样，是不是？ 对， 是不是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就这样盲目的先往里填钱，然后让孩子封闭式的在里边学习，最后考出一个不理想的成绩，我觉得是可以预见的。 对， 嗯， 我觉得你说有道理，就像买盘菜似的， 是 那个不是越贵越好？你看人家3万块钱呀、就多长时间？一周13000，3周的时间， 对， 那也就是1天和2000块钱了。您说这不是越贵越好，而是更适合自己，对吧？没准其实班里的这个学习氛围已经适合您的孩子了，可以把孩子拉出来，再到一新的环境，熟悉环境先熟悉一周，对吧？然后呢，熟悉这儿的这个学 教 材教 学方法， 哎，熟悉一周。熟悉这周围的同学，熟悉一周，好，课结束了，您什么都没学到， 对，成绩不升反降了。我们来说一下一位老奶奶吧，80岁的重庆老奶奶呢，让座记录火了。 哎， 老奶奶还表示要感谢年轻人。那么从2015年开始，四川外国语大学的退休医生毛维玉已经记录了62位在公共交通上为自己让座的年轻人。老人用 iPad 拍照，回家之后呢，整理出日期、让座人、联系方式、让座经过还有聊天内容。老人说了，年纪大了怕忘记，年轻人工作也很累，本来是没有义务给我们老年人让座了。 你看， 越是这样将心比心，我们越觉得感激这位老奶奶。 越是下回容易给您让座， 是 吧？ 是 啊、而且我之前可能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曾经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过一件事儿、我们都很感动，就是也是给这个老人们让座，老人身里边这些兜里边会带一个这个小牌儿，什么让座好心人等等，这么一小标牌做的非常精细。你让座之后，然后那个老人也是这个一再的这个谦让，说你坐吧，没关系。然后你让座完之后说，那这样孩子给你这个吧，然后这挺好玩的，最起码哎你自己心里就像得了一奖状一样， 对 吧、 嗯？ 也是心里特别开心。 哎， 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这个男老师用表情包拔河比赛还赢了，这是最近这个传的比较火的哈，是在。鲁迅美术学院的毕业季运动会拔河比赛上，30岁的男教师啊， 这个依靠着自己强大的表情包战胜了对手，也因此呢火遍了校园。他也说到了，说因为对方都很强壮啊，只靠体力难有胜算，所以想出了这个招， 只有智取， 哎，不能强夺， 哎 啊，哈哈。这男老师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啊？ 啊，没看。 最近特别火，真的特别火。 就是表情包真的很丰富，是吗？ 就真的让你觉得你在旁边就你会发现，整个的这个拔河大赛谁赢谁输都已经不重要了，所有人的这个包括注意力，包括手机的焦点全对向他了，全在录他的状态，自己这个各式各样的表情特别好玩。然后呢，对方而且他特别逗的就是什么？当赢了一瞬间，突然恢复平静，一伸手证明我自己赢了。就然后一点表情都没有了，很淡定，特别好玩。然后他也自己不也说嘛，人说对方特别强壮，然后自己就想到这么一折，正开始拔的时候很正常，突然间自己开始变换表情包，特别有意思啊。对方我估计笑的已经不行了， 是是是， 啊，嗯，智取了。 对，我们来看呢，最近位于金沙江路上的一家阿迪达斯专卖店里边，王先生接完电话起身离开，那么随身带的皮夹子啊，就是这个钱包，就落在了凳子上。 哎， 一位年纪大概在60岁上下的阿姨走到了座位跟前，看了一看周围没有人注意，于是呢就拿起了这个皮夹放在了自己的袋子里，动作娴熟老练，而且呢不慌不忙。随后老阿姨离开了这家这个专卖店。 嗯，咱们来看看啊，这个捡到他人遗物啊，这不归还怎么定性的？ 是， 来看看啊，我国的民法通则第92条就规定了，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哎，就是说这个造成这个其他人损失的哈，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的人。啊，不当利得利呢，是指的是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有损于他人而自己获得利益的这个法律事实。不当得利的人呢，也是应当啊，这个将其所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其实就说白了吧，您捡的东西就该还谁，不能把它这个据为己有了。哎，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哈。那我国的民法原则规定啊，只要有不当得利的事实存在，就必须予以纠正，不需要追问当事人的主观意义如何。也就是说，人家想不想要，你也得给人还回去，您先得还，对吧？ 说完了民法之后，我们来看看刑法怎么规定的。 哎， 刑法说了，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比较大，拒不退还的，会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罚金。那么数额巨大或者是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还可能被处以2年以上到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是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依照钱款的规定来处罚。 你看看， 都是有法可依的。 所以说，除那个不仅仅是民法通则哈， 是 包括咱们刑法上都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您捡的东西该还谁还谁啊。继续往下关注，来看看女车主这个车祸被困，以为消防员是收费的，拒绝救援。这事儿闹得6月2号下午啊，这重庆的一辆轿车呢失控冲到了桥下的花台里边，车辆损毁特别严重，驾驶员被困。然而呢，当消防员赶到救援的时候，对方啊以为这个消防员收费拒绝救援。哎呦，人民消防啊，这个是救火不收费， 是 有事别不打，没事别乱打啊，以免小火酿成大灾。 而且想对这个姑娘说一声，这个女车主说一声 啊， 这什么时候都是生命最宝贵啊，最珍贵，是不是？这个时候你还在考虑那一毛两毛的，在考虑那个计较一些这个钱财上的得失。 哎，最关键，我觉得从小你就应该知道啊，这些人家消防员真是为咱们服务，人家这个是吧？你小时候打过那么多次119乱打电话的时候，你应该也就知道了。哎， 所以关键时候补上这一课了。 哎， 我们来看呢，有一些蔬菜盆栽呀，真的是好养又好看。 嗯， 我们可能想到一说到蔬菜都是种到土壤里边去， 哎， 是吧？没有想到过把它当成一个 盆景， 对，盆景之类的来，来培养， 或者盆栽水培。 对对对，比如说像红薯，其实这个红薯啊，你这个把它当做一个，就说这个盆景来养的话呢，它的这个外形是像常春藤，而且呢叶子还有须根都会很雅致，其实一点也不输那些这个盆景的这个景观啊。 哎， 还有像芋头，长出来的叶子可以媲美滴水观音，关键还没毒。这个生姜呢，是长出来的叶子形似富贵竹。大蒜，你 您可以养一下试试。 嗯， 这个青青的蒜苗就像翠绿的水仙一样， 看看 也是很美。 嗯， 甘蓝它的叶子的颜色多变，就像颜色渐变的花朵。再说一个大白菜 啊， 这个呢在家里边能欣赏到金色的大白菜，而且花期还很长啊，20到30天，一个月的时间，常开不败。 哎， 嗯， 这些其实我觉得家里边啊，常吃馅儿的人都做过。包括是不是？ 但是 萝卜、白菜啊， 一般也种在家里的小菜园什么的，谁会把它就是想到把它移居到这个家里边的盆栽里去呢？ 啊，我们都拿水泡，小时候就这一大爱好，就是包完饺子之后把那个菜根也不用了，切下来之后倒着放在那个小碟里边泡上水，每天给换换水，长出那花儿啊，1米多高，而且特别漂亮。 哦，所以我没有童年。 萝卜、白菜都可以，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 是 吧？ 是 啊，而且还有家里种土豆的，把土豆倒搁在水盆里，真能长，就长根长出一根绿柱子了，一点用都没有啊。但是那白菜确实是好看。不仅仅这些，其实现在有很多那种芽苗菜也挺好玩， 嗯， 对吧？弄一小盆也很干净，不长虫，不用土的，倒点水，然后弄一张纸往里一种之后。哎，又好看又能吃， 而且还好养 啊，好养，就浇点水，每天换换水就行了。家里边比如包个饺子呀，吃点馅儿，这个吃点凉菜， 直接就地取材， 拿那个一割，割下来之后又新鲜，而且又这个吃起来健康了， 现吃现摘， 哎，特别特别方便哈。今天和大家来一块聊的话题，说说这个毕业，即将毕业是什么样一种心态？ 是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在此呢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然后去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哎， 所以呢这首萧敬腾的《我的大学》送给各位。 刚才呢是来自萧敬腾的一首《我的大学》，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宇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吧，说说这个即将毕业啊，是什么样一种心理状态？ 是的， 感觉哈、啊，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这个时候，我们的考生们就应该来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考试用具了吧？ 这会儿检查是不是都有点晚了？ 不晚不晚，还有半个小时呢。 头天睡觉就是上床之前就应该 再次确认嘛、 嗯。 这个时候再确认，比如说准考证带没带， 对 吧？还有这个自己的什么二 B 铅笔啊，啊，这个什么那个答题卡的那个，我不知道现在还人家是不是这种。 反正就像老师说的一样 啊， 就是你战士要上战场了，你把你的这个武器要准备好了。 对， 是不是？ 就是这样。 嗯 啊。 宝剑出鞘了， 对， 嗯， 该准备出鞘了，别着急，还有40分钟哈，这个时候就可以安静的这个坐下来之后喝点水， 对， 啊，再看看书也行， 哎，想想这即将毕业是什么样的体验也行， 啊，这是有点着急了，先想就是考试，考完之后再说吧，啊， 是， 考完这两天，现在两天三天， 两天 是吧？ 啊， 哎、 你是毕业多少年了？ 不是我， 好几十年了，感觉， 确实忘了啊。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吧，这个即将毕业的时候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 是、 好多朋友也给我们发来照片，哎呦，真的有的就是特别幸福，而且这感觉成长的很多啊。 对， 叫沙香菜少女，她说了，给你们发了两张照片，你就明白了，这是初中毕业的时候，这是大学毕业的时候。 对， 看来可能这个有点早恋了。初中毕业的时候呢， 嗯、 反正人家在 我相信是这样，就是人家高中的时候啊，人家可能就是属于 同学 图，就是这个。学业上的这个 同好同学，没有别的关系。妈妈，我们就是一同学，我们什么都不是。老师，我们俩不是谈恋爱的。 你上学的时候是不是被这样反复审问过呀？ 没有没有，开玩笑， 就肯定是就是在学业上志同道合，嗯，这样的好同学。 对，从那个照片就能看得出来，挽着胳膊这个志同道合，人学习的好同学。 是是，嗯。 哎，不过咱就说人家这个照片啊， 对， 确实是那个初中的时候毕业的时候显得比较青涩。 对。 哎，但是这小伙长得也当时比较英俊啊，这女孩呢也很漂亮。 嗯。 啊， 很清纯。 但是您一看到这个大学毕业的时候就该羡慕了。第一个，人家俩人还在一块儿， 嗯， 对吧？第二个，一个比一个美， 而且穿着学士服，一看就学业也有成了， 学业有成了。 嗯， 而且呢，你看这个小伙子，无论是从这个五官啊，还是从那个发型啊、眼镜啊，就时尚了许多。 就是跟他对高中毕业的时候那个照片一对比，你会发现真的是蜕变了， 对比初中感觉还年轻呢啊。这女孩也是也变漂亮了，真好真好、 嗯、 这都是我们很多人啊，就是很多人不是都说吗，这个大学一毕业就分手， 嗯， 其实并不是这样，是吧？ 拍完毕业照再说啊。 啊，对对对，那也不是啊，就很多人也能坚持到最后， 没错没错， 给我们做出一个榜样。 对，嗯，所以考生们加油吧，美好的明天等着你呢。 哎， 嗯，来看一下这朋友呢，叫张暴君，他说呢，我为什么感觉是谢天谢地，终于离开了一些人？ 那可能跟那些同学关系不是特别好。 上学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不堪回首的经历啊。 对， 嗯， 也没关系。我觉得换一个环境之后，如果还觉得哎呦这些人还是不对的话，那就该改改自己了。 是是是， 说明自己有问题啊。 反思一下。 对， 嗯， 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这个西西里欧他说了，再抱一抱吧。其实有些人呢，你已经见过，就是。这个可以说这一生啊最后这一面了， 这个说起来像是大学毕业， 不是，你看其实他说的这话呀， 嗯， 就是有点不好听，就让你觉得好像有点歧义似的、 嗯、 但事儿还真是这么事儿、 嗯、 你想想你有多少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啊研究生啊、 嗯、 这些同学最后还见过，其实还是保留那么一小撮， 对 对, 对， 同学聚会都聚不齐20个左右、 嗯、 对吧，剩下那10多个20多个都哪去了，再不一定见得着了。 而且不管是多么大型的这种同学聚会，比如说难得那种班上比如说多少80%的同学都来了、 啊、 总还是会有几个同学就是再也见不到了、 或者联系不到，你不知道人家去哪发展了，是不是？有的去国外，有的去别的地方了、啊、 对对对。 而且你看最早的时候，你看比如说我这个小学高中的时候就是初中的时候都有那同学录，觉得哎有这个我们以后一定要常联系， 还留着家里的座机电话， 后来发现有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然后有的呢已经联系不上了，后来咱们有了这个网络的一些社交工具啊，比如什么 QQ 啊， 嗯， 我这有了它之后肯定再联系了，现在 QQ 都不怎么用了， 是 对不对？现在觉得我有微信，我以后留着电话，我以后肯定常联系，没准哪一天啊，是不是 又渐行渐远？ 哎，对，所以说还真是有的时候啊真的珍惜当时那一瞬间 相处的那种时光哈， 对， 最美好、嗯，来看这个西西里佑，他说呢，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再抱一抱吧。啊，这就是你说的那种感觉。 哎，对，这不是，对，不是我说的，就是我说的那个人啊。 对对对。 哎，其实圆圆，你看，一说到毕业，你年轻，你看自己就感觉略显青涩啊， 脸都花了啊。 赵小叶他说， 赵小叶说，他说呢， 啊， 愿我们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人家还发来各国的护照，啊，去各个地方可能就留学去了， 嗯， 啊。 是 啊，还有这个，哎呦，你看，这是。16904他说了，我比女朋友先毕业，这是我们的毕业照。 你这个毕业照啊，感觉 怎么了？现在孩子都这么会玩哈？ 对对对， 有点夸张了，就是 快点，还有点瘆得慌， 啊，对对， 是不是？ 一女孩就站在一个火车皮前面， 是一个实体的女孩啊， 一个男孩是 一个虚化的 虚化的， 嗯， 就有点看着，哎呀，心里边啊一惊啊，嗯，嗯， 好吧，至少就是说相信你会等他毕业。 嗯， 嗯， 还有这个其他朋友也说了啊，这个我是菲菲，他说了。说不管平时啊对学校有什么意见，我觉得学校哪儿哪儿不好，和同学有什么矛盾，但要毕业了就是不舍，所以说陪在你身边的就不是这帮人了啊，开心不开心的都要好好道别。 是 的， 要恭喜这个毕业啊， 嗯。我看到这位叫盲玉的朋友，他说呢，我知道那个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了， 哎， 然后发了一张照片， 嗯， 这照片正好是4号线开往安和桥北。 哎，这是有。对，这是一首歌啊。 哎，我想他是不是就是说从大兴区然后考到海淀区去上大学了， 不一定，不一定，这也不知道，对，还真是，还真是，这是对4号线嘛， 是 啊。与你光年，他说啊，说离开这个那年啊，我突然有一恍惚的瞬间，以为我们这个才刚来到， 嗯， 确实，哎，就是这个宿舍，尤其大学的时候，你是在这宿舍，基本大学不太搬宿舍， 嗯， 除了我们大学啊，这个 我们也搬过，我们是搬的越搬越好。 我们倒不是搬得好，我们是这个挪了好几次屋子， 嗯， 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在这儿住了4年，而且基本上这个人员也是没有大变动的，对吧？一起生活了4年，当毕业的那一瞬间屋子都搬空的时候，你真的就会发现这里边好像就跟那个当年来的时候心里边，哎呀，那种对大学那种憧憬啊、好感啊、好奇啊，带着那些心思来是一个状态，对吧？到来之后，然后自己怎么收拾这桌子，怎么挑选自己那床呢，有那么小心思，我睡上铺不会脏，睡下铺不会掉下来，等等，这些小心思是吧？ 往事历历在目。 哎呦，真的是回，你看，尤其人家把这一张现在的这种那个宿舍的照片啊， 嗯， 发给我们之后一看，确实虽然比我们那时候这个条件好多了啊。 对， 我们那时候还8个人一宿舍呢，人家现在这个楼上是不是楼上？床在二这个 上 边， 上铺是床， 啊，上铺 是床， 然后 下铺是书桌， 对。 就他这张照片，其实给我们猛一看的感觉就是，你分不清楚这是刚刚入学时候的照片，还是说毕业走的那一瞬间关门之前那种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了、空空如也的，宿舍的感觉。 轻轻的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想带走也带不了。 嗯，在这位朋友说，咱们说点好玩的啊。 是， 儋州小农他说了，大学毕业后。再也找不到像宿舍这么便宜的房子了。 是啊， 确实，您要说您说在四环里边，您要有一个宿舍，嘿，那算超上了啊！ 所以 是 不是，真的该珍惜的时候要好好珍惜。 那时候你说去哪儿不方便啊，一出门什么都有。这一毕业之后一找工作，您发现您就得6环外的租房了。 没错没错 啊， 所以住在里边的时候好好打扫它。我们再来说一位吧，这位叫旧时光， 哎， 他说呢， 嗯， 来自一位学长的忠告，就上高中的时候呀，这个就好好珍惜同学之间的友谊。 哎， 嗯，上大学的时候呢，要好好珍惜校这个大学的时光， 嗯， 因为走入社会之后觉得生活不容易。 哎，其实还是主要就是珍惜，对吧？ 是，嗯，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即将毕业自己的心理状态，感觉是怎么样的？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当然了，也不是说这个非要同学跟我们回忆，很多朋友其实像这个80、90、70，其实都有毕业的回忆， 都是过来人了。 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说的关于毕业的事儿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已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 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八戒，看猴哥我72变。 变个福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 嘿嘿，有。5至7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敲开一成不变的我是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块来说的话题，即将毕业是怎么样一种心理状态？ 是 啊，现在呢这个时段，这个8点34分啊，估计孩子们已经走入考场了。 哎， 其实这时候我觉得辛苦的不仅仅是孩子们， 对家长更辛苦。 对，更 早早就陪着来了。 没错，更要提到的就是咱们这些辛苦的家长了。 是， 在门口啊，刚才我也观察了一下啊，这个在中间广告时间，我赶紧跑下去观察一下。 是， 跑着发现这个路边上这个交通管理的非常棒啊，也就刚才咱提到家长，现在也提到工作人员啊，这个交警叔叔们也非常辛苦啊， 就所有为这个高考然后顺利进行保驾护航的所有的人。 对啊，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家长们都找一个凉快地儿现在等着呢，好多家长真的，你看从家长的表情当中能够感受到他们心里那种急啊，比孩子还急，恨不得在考场上是自己， 是 别让你去了，我比你还紧张呢，真的是这样。 可以理解哈， 家长们也辛苦。 对、 啊、 其实呢今天正好，现在也正好是在这个高考时期嘛， 嗯， 所以呢朋友们，如果你身边有考生，然后你想对他送出一些考试的祝福、 哎、 也欢迎呢来我们的平台上然后来发言。 没错，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YJTP986。 嗯，欢迎大家随时的跟我们沟通。那刚才其实说到了这个在门口啊、 嗯、 也提示一下大家吧，今天给大家简单的报一下天气预报吧。 啊， 今天是6月7号哈、 嗯、 这白天呢晴间多云，北部山区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转南风2-3间见4级啊，最高气温31度、 嗯、 夜间就不用说了，主要是今天这个高考这不是第一天嘛、 嗯、 也提示各位家长注意这个避暑。 没错、 啊、 没错。 嗯， 我们接着来说资讯。 好， 嗯，说到这条资讯呢，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引起注意了。 哎， 那就是生活当中呢少吃点真的可以延年益寿，让您多活20年。 都说了，说吃饭最好吃七分饱，少吃一点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身材，而且还会有意想不到的健康好处。最近呢，一个调查显示了，说呢，减少日常的饮食摄入量的40%，可以增加20年的寿命。 你看看， 因为高度的身体代谢率，就是身体用于日常机能所消耗到的这个能量，会增加自由基的数量，引发慢性疾病和人体的衰老。 哎， 就是在这个每天给自己的食量减半，还是 让自己减半有点多了吧？ 啊就是、 我这饭量要减半，我可是受不了了。 那你平时吃的也少啊？ 我就只能吃5个馒头了，减半啊。 还是能够多活20年之间呢，确实你需要取舍了。 其实倒不用减半，注意、 嗯、 一定要注意。我觉得其实老话啊说的挺好的，就是。就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 是 吧、 嗯？ 尤其晚餐这一顿一定要稍微少一点。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八件小事呢，决定您的寿命。同样是说到寿命的，生活当中啊，一些不被注意的细节呢，不被重视的细节，其实恰恰也是延年益寿的关键所在。咱们来看看这个国外的一项多年的研究啊，告诉您关于长寿的八件事儿。第一件，看喜剧电影，就让您一直快乐啊。好，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每次啊，只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儿啊，就是认认真的，对不对？ 专注力啊， 专注力啊。第三个呢，就是适当的吃一些黑巧克力。第四个，适度的喝一点啤酒。第五个，工作的时候啊，要多起身活动啊。另外一个呢，是偶尔发烧啊，这也算长寿的秘诀了、啊。 这是机体的一种 反应。 对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不吃烫食啊，还有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这么八项。 没错没错，继续来说吧。这个女生都爱美啊，这个如何让我们抹去皱纹？其实呢，有9种护肤品我们还是要注意的。首先就是太阳眼镜，这个呢也是保护我们的眼睛。 哎， 还有呢就是涂抹防晒霜，戒烟和避免二手烟。生活当中呢，尽可能的保持仰卧的睡姿，平时使用保湿霜。还有就是定期锻炼，以及健康的饮食，多吃水果和蔬菜，还有就是要远离高度加工的食品，还有精致食品，再有就是少吃糖。生活当中我们还要学会解压和放松，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去除脸上的皱纹，让我们更年轻。 没错啊，继续来关注的也是啊，我这10分钟打造优质的夏日的午睡。你看这下半身，你看这资讯都让我们多舒适 啊，都 是 跟生活有关的哈。 对对对， 午睡对您来说真的特别奢望吗？其实不是，10分钟就够了。美国的一个这个睡眠的专家啊，就这个为您打造了一个完美的小憩。第一个，午后困了千万别硬撑， 对， 该休息的时候就得休息， 得要小憩一下。 哎，无论您是在办公室，还是在这个工作岗位上，还是在什么地方，在这教室，在家里也好，午睡10到20分钟时间是最佳的。时间过长，醒后大脑容易迟钝，这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感觉。 是的， 对吧？但是像人圆圆啊，他中午觉一下来个1个多小时的，少起来还不迟钝啊。 主要是因为 平时就迟钝， 常态就是迟钝， 啊、平时就迟钝啊。那 没有明显的变化， 没有更迟钝那种感觉。 嗯， 开玩笑，开玩笑，没有啊， 是是是 没有没有。但是呢，就是说我反正发现自己睡觉15分钟午觉是最舒适的了。再长，尤其是20到30分钟之后啊，你就发现，哎呀。 醒了之后觉得很疲劳， 很疲惫，而且呢就醒不过来了。 对， 第三个就是睡前设闹钟，不用担心睡过头了。第四个，听着白噪音。什么叫白噪音呢？ 白噪音就像海浪声啊， 哎，对， 风声啊，这些啊， 没错，这些呢都特别适合我们午睡的时候听一听啊。第五个，晚上失眠的人是不适合午睡，所以基本上午睡我就基本告别了啊。 哦、对对对，还是晚上的睡眠更重要啊。 是 啊，接着来说，怎么还是养生、啊？ 哎，你咱们就说养生说到头嘛啊。 是是是，这个说一下，说这个肚子上的肉太多会影响记忆力的，这两者之间真的还有关联吗？ 当然有关联了啊。 所以呢，为了不影响我们的记忆力，生活当中我们要戒除9个坏习惯。首先就是记得啊，一定要吃早餐，不能不吃。还有呢，睡前不要吃东西。 哎， 啊，平时千万不要暴饮暴食。或者是饿着不吃，这样呢更容易会堆积脂肪。 你 看 所以饿了还是得适当进食，就是控制食量。再有呢，就是千万注意不要边吃边做事，这样容易吃了过多。 对， 再有就是记得不要吃了过快，因为呢这样会摄取多余的热量。还有。吃的时候注意啊，这个不要饮水太少，这样会影响新陈代谢。 还有 人家这真没说吃的时候，人家就说平时饮水别太少。 哦哦哦， 你这怎么什么都吃了？开始， 那还、下一项还是和吃有关。 哎，对，这倒是。 就是、吃水果和蔬菜要多吃。再有就是 你说多吃的时候，你看圆圆说多解气，你要多吃， 就好像自己已经吃到了似的。 啊， 还有就是呢，饿着肚子购物这也不好， 对， 容易导致您吃过多的垃圾食品。 没错。 所以想健康的瘦身，一定要注意这九点，不要去做。 哎，你看，我们跟大家其实分享这么多啊，就一个目的，希望大家能够健康，对吧？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一些当中的某一个点，可能对您的身体就有益的。 对， 包括像这个，喝酒脸红的人容易骨折，您可别小看这件事儿。这是一个大学最新的研究发现了啊，不胜酒力容易喝这个饮酒之后脸红的人，骨折风险是正常人的2.48倍。研究团队呢，以44岁到101岁的女性啊为对象，分析了大腿骨骨折的92人以及身体健康骨头没有异常的48人的基因组，结果就发现了遗传基因啊水平较高的人会影响他们本身的酒精分解能力，该基因呢变异还会导致大腿骨骨折。研究还表明了维生素 E 或能改变这一风险。 还是适当注意吧。 对， 既然这科学已经研究证明了，那我们就更得少喝酒了。 哎，没错。 我们接着来说，这个是小学生啊，空手开这个小黄车。而且呢是劝路人别扫码。最近呢，在一个地方呢，是几个小学生破解了小黄车的密码之后，骑车满大街的溜达，看到一位路人想骑自行车的时候，这个小朋友还热心地帮助他开锁。其中一位还表示说了，说呢，那些不会开锁又不会骑车的小孩，还会对这些单车搞破坏。 嗯， 都是熊孩子啊！哎呀，聪明也没有用到地儿。 不仅仅是熊孩子的事儿，我觉得真的应该从小啊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家长对他们这个品德的一种教育了， 是 对吧？虽然说可能这些车有它的漏洞，这个孩子们就凭自己的聪明才智，说实话到现在我一次没骑，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人家聪明才智肯定是自己能不用这个刷卡，自己能破解这密码，对吧？破解完之后这车就等于其实就归自己了，对吧？就自己就能骑了。但是我觉得第一，聪明地儿确实没用对地儿；第二个呢，就是就算是人家有漏洞，这其实锁呀门啊那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呀，对吧？这是您能开开，但是真的就能开开就能走吗？不是这样，对吧？就算能开开，其实它就像路中间的那道黄石线，它就一道线，但是它就像一堵墙， 对， 看你到底守不守规则，对吧？所以说 不要撞墙啊。 今天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互动话题，说说吧，即将毕业自己的心态是什么样的？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哎，送上一首许嵩的歌曲《今年有》。 少难免走一遭，有人哭有人笑，笑得也不见得逍遥，几位光头不代表好情你这好，拿得起当年勇，傲视群雄不足道，今朝有酒醉，醉尽同袍沙尘灰，快作美，清风皓月任我飞，双鬓与灵眉，自与功臣身不退，身无走一回。 是承受不足的。今朝有酒醉，醉清同袍沙场归，天梦外作美，清风皓月任我飞。双鬓与灵位，自与功臣身不退，身无走一回。今朝有酒醉，醉清同袍沙场归，天梦外作美，清风皓月任我飞。双鬓与灵位，自与功臣身不退，身无走一回。今朝有酒醉，醉清同袍沙场归，天空外作美，清风皓月任我飞。双鬓与灵位，自与功臣身不退，身无走一回。今朝有酒醉，醉清同袍沙场归，天空外作美，清风皓月任我飞。双鬓与灵位，自与功臣身不退，身无走一回，身无走一回。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许嵩的一首《今年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刚才咱们这个说完咱们孩子们了，考生们真的很辛苦啊！今天要好好表现，这马上就估计快考试了，咱们也得小点声了，这会儿。 对对对， 别打扰到大家了，还真打扰不到。第二个，咱们感谢完咱们家长了，还有工作人员了，对吧？这个帮忙维护秩序等等工作人员，其实还应该感谢一位。 老师， 对，这么多年了，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哎呦，自己算甭管是您这个学业有成了，说这熬到头也好啊，这终于是有一个这个好的结果了。 是， 但是对于老师来说，这只是教学当中的一部分， 一个段落刚刚告一段落， 又要起另外一个段落，又该告诉大二孩子了啊，你不是高二孩子了，你们啊， 是我教过最差的一届， 那倒不是，你们啊，这个啊，还距离高考又还多少天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得抓着紧了，你看看你们那些师哥师姐们、啊，这个已经进入考场了。知道吗？你看看那几个，那当时学习好的，人家进去那表情都是轻松的。现在这不学习不好，进去表情都特别紧张。你们愿意做紧张还是做那个不紧张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好好学习了啊！这个每年都是这样，所以说也是我们各位老师真的辛苦了啊！ 对对对 对。 但咱们这样说的好像不像人辛苦似的啊！ 不是，老师也是，怎么说？苦口婆心的，希望孩子能够理解呀。 确实是这样哈。 对。 咱们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吧，关于毕业的一些事儿哈。宋文锦不是麻瓜，他说了，说高中毕业的这个散伙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最严厉、最坚强的班主任哭得一塌糊涂，我们很爱他，也很想他啊。 哎，说的我也好想以前的班主任啊，以前的老师们啊。 嗯，赶紧改口，怕老师听节目呢啊。 哎，不是，真的，感谢感念师恩嘛。 我就不怕他们。老师这对我印象 您那时候没少让老师就是让老师不省心的那种是吧？ 不是锻炼他们这个职业生涯呀，这职业生涯当中我连他都能对付得了，我还能够就怕其他人啊、 哎，你还别说，一般就这样的学生老师记你一辈子，记得很清楚。 老师对我印象非常深刻，老师就对两种印象比较深刻，一种你们这种学习特别差的，还有种我们学习特别好，各方面都优秀的啊。 好，真是无言以对了。但你说的很有道理，就老师真的记住了我们。 确实是记住了我们。 来看这位叫蘑菇妈妈说了，她说毕业在即是什么样的体验？就是那种最后陪你在操场上走一走， 哎呀， 回头再看一眼山河，然后祝你毕业快乐。其实也是两个人共同的祝愿啊。 这人是叫山河吗？啊， 这学校就是曾经是你。啊，砸下了一片山河。 哎，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照片，你看有很多帅小伙哈。这也是刚刚毕业的，这叫泽阳1.9米，他说了，说不管前路如何，勇敢的微笑啊，这个终于有我什么什么意思啊？这个反正就是说这个勇敢的微笑啊，就是需要大家都很开心。 是的，是的， 啊、 就是。现在我们不是说宝剑已经出鞘了吗？现在就是所向披靡啊。 哎， 然后最后哎。 啊，怎么了？ 最后马到成功、啊、来到你理想的校园门口，来一张照片啊。 啊， 接着来看呢，这位叫扎心的瘦子说了，他说，难道就我一个人担心毕不了业吗？ 嗯，我不知道啊。 是啊， 不是，应该是不是大学这时候应该都毕业了。 嗯 啊，就好像是不是？ 除非你是上学的时候真的是太不努力了， 对， 荒废了太多。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都应该能毕业吧， 嗯， 是吧？啊， 是 认真学嘛，认真学， 对对 对 对。 还有这个想就想改个名字，他说了，说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还发了一个图，这个配的图片也是学生们、学子们正式从学校往外走。 哎。 穿着校服， 这估计是不一定是估计当年自己毕业那一年了哈、看起来这照片也好像有年头的样子。 哎， 哎呀，真好，真好！ 恰同学少年的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候， 对， 最美好的时光。 对，还有像这个，都比君他说了，说青春是有颜色的，发了一张照片， 啊、 这就特别像那个叫什么？那些年我们追过女孩，还是那种青春电影里边的照片。 对对对， 就是前边风景非常漂亮，然后呢，在这个大堤上，或者是这么一排这个石头墙上边，坐着一排年轻的孩子，特别好，特别好， 留下了青春的背影哈。 哎、 这位叫傅嘉文说了，他说还记得那个时候，悄悄喜欢的同学，然后呢，以这个毕业为借口留下了一张合照。 嗯 嗯， 之后还有机会啊，之后还有机会、 啊， 有多少同学都是毕了业之后，过了那么一两年之后，哎，又在了一起。啊，真有这样的， 嗯，照片就是一个留念， 对， 也不知道你是这个故事当中的女主角还是男主角，发的这个照片里边， 那就不知道了， 对， 那就不知道了， 反正是一对璧人呐、 啊，哎，真好，真好， 是， 好好，这个而且很般配的样子， 对对对， 是吧？ 啊， 哎呀， 也许他也在等你这个借口等了很久呢。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给咱们发照片的应该是这男孩， 啊， 因为你看他好像。 有点羞涩， 哎，有点羞涩，而且 轻轻搭在这个女生的肩膀上， 哎，似搭又非搭，不搭吧，还就好似搭啊。 就你可能 真没准， 男人之间最懂 了。不，好像这个、好像是这个女士发的啊，好像是有。 我不揣测了，反正祝福他们啊。 说半天说错了，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无论是谁，对吧？ 嗯 啊，都有机会，都有机会。 哎， 嗯，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们、啊， 还有呢，这朋友叫做蔡蔡，他说呢，他给你发消息说友谊要地久天长， 嗯， 其实呢彼此都明白，就是此后山长水阔，再无交集。 真的有一部分人是这样， 是这样的。 但是我跟你说，真正好的关系啊， 嗯， 我遇到很多了，无论是在自己这个婚礼现场的时候把自己同学请回来了，还是因为同学聚会的时候，都会说这么一句话，虽然我们平时联系的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但是见到你，我们的感情还在， 嗯， 就是这种感觉哈。 就不管这个地理上面是隔山隔水啊，多么遥远的距离， 哎， 但是心其实呢还紧紧的在一起。 对，这就不得我不必须要说一下了啊！哎呀，这张图片配的简直太好了， 嗯， 这是另类的，也不是另类的，有创意的毕业照。 哦， 你看看，这好。 你不要注意看的是人家那个旗袍的开叉吧？ 不是，就是说人家这种看的主要是他的创意。 啊、 CCJ 他说了，说不舍又迷茫，感谢遇到这样一群队友，应该没有人这个能忘了我们啊、 嗯。 当我们就自言自语吧，就我们自己记得自己，就是发来了很多大美女的图片， 是 站在了一起，穿着旗袍，估计这是毕业的时候这个好闺蜜们啊，这 创意毕业照。 哎呦，真好，真好，真好， 是、 一个腿比一个长。 看吧，吴主播、 哎、 给激动的哈。 不是，这还有很多朋友都是，我怎么发现这秀恩爱什么地方都能秀？小小李他说，希望我们可以在一起再久一点。这是大学毕业之后，一个这男孩真是够高的，看着 是 得一米九左右。哎，这女孩到他这个 肩膀的位置， 下巴这位置啊，下巴这位置。真是不矮，而且这小伙子长得也比较帅，小姑娘也很漂亮。 是的，是的， 真好， 真 好，真 祝福他们啊！再看这个此，不要感慨了，不要感慨了， 老了， 青春已经错过了，来不及了啊！ 嗯， 这个此生辽阔，他说江湖再见，后会有期。 嗯， 大家真的是那种彼此怎么说，挥一挥手，然后做一个告别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那么担心， 嗯， 跟自己好的呀、啊，可能说是感觉什么后会有期， 嗯， 没准明儿又见面了，真很有可能。 是或者一起租房子呢？ 哎，这真没准，在一公司上班， 对， 这都有可能啊，对吧？以后成为你的上级领导了，对不对？ 哎呀，太讨厌了。AFG 他说了，说散伙饭之后啊，送室友去火车站的路上， 嗯， 就是看起来都还是好难受，就是大家哭得稀里哗啦，而且都是一些硬汉。自拍的这一张这小伙子呢，就是最前面这小伙子就 强装坚强， 强，哎，对，真是这个努着嘴、 嗯， 后边的朋友们都已经哭得稀里哗 啦 的了，哎呦，真的很感人。 哎，好像就是尤其大学的时候说吃散伙饭的时候就知道那一定是一个就不醉不归的那样的一个聚会。 对， 然后每个宿舍里边那个送走其他人最后离开的人也是有一种谢幕的感觉、 估计是那种就是宿舍里边最大的大哥大姐的那个位置、 嗯、 是吧，送走其他人吗、 嗯、 是不是这意思。 对， 杨小杨也说了，说这个所以朋友们， 嗯， 我们还能一起上课睡觉吗？发来了一张啊，这是应该是下课或者是自习课的时候没有老师吗？ 对， 大家还真是齐刷刷的在这休息呢， 就是非常就我们特别难忘的那种上高中时候的日常 啊。 嗯， 真好。 对对对， 哎，咱们今天就这么说吧、 嗯、 说了这么多，如果让你有一个机会回去念高中， 嗯， 你还乐意吗？ 不用参加高考的话我是很乐意的。 别介别介，还几分钟人家就该考试了哈、 嗯、 别介别，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是， 每年这一时刻吧，跟大家一分享这毕业季啊，一分享什么高中的时候啊、 嗯、 就觉得自己真的 又年轻了， 又年轻了一回。但是呢就是哎呀，这都知道那个时间回不去了，所以说今天其实咱们跟大家互动的大部分的这个、所有自己的想法都是珍惜当下，珍惜当时那个时刻， 最好的时光，最美的我们哈。 嗯，最后也祝愿咱们所考生今天第一门考试能够这个 旗开得胜， 哎，旗开得胜，考出自己的好成绩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最初的梦想不要忘了它。 是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深爱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装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 北京时间9:00。